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作为总统，杜鲁门做出过一些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决定，比如诺曼底登陆之后，对日战争到了最后阶段，美国要求日本投降遭到拒绝之后，杜鲁门在与他的顾问磋商后，下令把原子弹投放到广岛和长崎两个军事目标城市。之后日本很快投降了，这只是他做的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但是您是否知道，在杜鲁门在任的时候，差一点也遇刺身亡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您介绍的是杜鲁门遇刺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首先还是让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杜鲁门这个人。杜鲁门1884年出生于密苏里州拉马尔镇，他从小生活独立，当了12年的密苏里州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鲁门作为一名炮兵上尉到法国作战，返回时他和伊丽莎白·弗吉尼亚·华莱士结婚，并且在堪萨斯市开了一个服饰经销店。作为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1922年杜鲁门被选举为杰克逊县法院的法官，1934年成为了一名参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鲁门领导了参议院战争调查委员会，调查浪费和腐败，从而节省下了多达150亿美元。1944年任副总统，1945年的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因为脑溢血猝然去世。根据美国宪法，杜鲁门宣誓继任美国总统。1948年大选，杜鲁门获胜，连任总统。虽然看起来杜鲁门的经历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在杜鲁门的任期内发生了诸多的世界大事，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冷战的开始、联合国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跟时任的美国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事件也引起了世界上的反美浪潮。白宫的总统卫队为此加强了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195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是让白宫卫队的成员惊出了一身冷汗，并且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1950年的11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了一次针对总统杜鲁门的刺杀未遂事件。194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决定成立一个级别很高的白宫修缮委员会，着手修复摇摇欲坠的总统官邸。于是杜鲁门总统及其家人搬进了白宫对面的国宾馆布莱尔大厦暂住。布莱尔大厦是一栋拥有百年历史的古迹。1942年，布莱尔家族为了使这座房子成为家族历史地位的纪念碑，把它卖给了美国国务院。 而这座大厦的陈设相当讲究，所有的家具都是真正的古董，居住条件也非常舒适。然而它面临繁华的大街，对安全却十分不利。杜鲁门总统搬进布莱尔大厦之后，白宫特工曾经担心总统遭受到攻击，为此与白宫警察卫队一起对总统的安全做了周密的安排。考虑到布莱尔大厦正面临街，恐怖分子可能乘车或者步行突然闯进来，他们就采取了纵深防卫的形式，设置了三层保卫圈。外层保卫圈布置在大厦外围的人行道上，包括大厦的前中后三个出口处，在正面东西两端和正门台阶处设了固定岗亭，主要是由白宫警察卫队来负责，因为是公共场合，警卫人员只携带随身武器。中层保卫圈设在大厦的内部，包括所有的楼道，而这一层保卫圈的人员除了携带随身武器外，还在就近单独一处方便而且隐蔽的地方存放着手提机枪和其他的防卫武器。里层保卫圈设在总统的房门口，这部分保卫人员只依靠他们的随身武器，当然他们也有捷径可以通向存放大威力武器的地方。1950年11月1日的下午1时，杜鲁门总统忙完公事之后返回了布莱尔大厦，吃过午餐后与往常一样，他要去二楼打盹，而正当他在大楼当中酣睡之际，一场震惊全美的枪战就在外面爆发了。 是他的决定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他的决定导致了冷战的开始，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但是他却差一点遇刺身亡。您想了解更多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杜鲁门遇刺之谜。 刺杀总统的两名枪手名叫奥斯卡·克拉佐和格里斯里·托雷索拉，是美国恐怖组织波多黎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民族党的成员。1950年10月30日，波多黎各民族党的起义开始。那天凌晨4点，民族党的成员包围了佩努埃拉斯岛上的警察总部，中午时分他们又袭击了圣胡安的州长办公大楼和邮电总局。民族党人发动起义的当天，有关波多黎各局势的各种消息迅速传到了美国。托雷索拉异常兴奋，很多人也都前来向他询问有关的情况。晚上9点多钟，托雷索拉按照事先和克拉佐约定的时间前往威利街大桥与他见面。在与克拉佐交谈之后，托雷索拉开始冷静了下来。克拉佐阅读了当天的报纸之后，发现在波多黎各的冲突中，民族党人只是单方同得到美国支持的波多黎各政府军作战，美国人丝毫没有卷入这场冲突。然而与美国的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把他们从波多黎各赶走，才是这次起义的目的。几十年来，美国对波多黎各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小岛一直进行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是在美国国内，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波多黎各在什么地方。因此克拉佐认为，他们去华盛顿比去圣胡安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对此他向托雷索拉解释说，我们去华盛顿更好，因为美国人不知道波多黎各是什么样的民族，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波多黎各真正的政府是哪一个，他们永远不关心波多黎各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到华盛顿去进行一些宣传或者示威游行，将会更大地引起美国人民的注意，他们就会知道波多黎各的现状。两个人反复讨论之后，最终托雷索拉同意了克拉佐的建议，他们认为能引起公众最大限度的注意的办法就是袭击总统，就像圣胡安的民族党人攻击州长办公大楼一样。当天晚上，他们都跟自己的家人告了别，也没有透露去华盛顿的计划，而是谎称波多黎各的冲突在加剧，他们要回国去参加战斗。10月31号的下午3点30分，克拉佐和托雷索拉登上了去华盛顿的火车。他们在车上还不忘了关心祖国的命运，仔细地在《纽约时报》上寻找有关波多黎各的消息。 晚上7:30左右，火车到达了华盛顿。 是他的决定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他的决定导致了冷战的开始。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但是他却差一点遇刺身亡。您想了解更多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杜鲁门遇刺之谜。 两个人安排好了食宿之后，决定先坐出租车在市里头兜几圈，因为他们对于华盛顿一点也不熟悉，甚至连总统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在出租车中打听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住址。第二天，克拉佐和托里索拉吃完早饭之后，决定再去观察一下布莱尔大厦附近的情况。下车之后，两个人就夹杂在很多游客的当中，步行着仔细查看了这座具有佐治亚风格的建筑，特别留心地看了看大厦前两侧的警卫岗亭。路边人行道上并不茂密的树荫遮挡不住他们的视线，整个大厦在他们的面前一览无余。总统卧室的窗口正朝着宾夕法尼亚大街，没有任何保护的东西。克拉佐和托雷索拉在布莱尔大厦前几乎待了整个上午，然后他们俩不慌不忙地回到旅馆吃了午饭。之后按照计划，托雷索拉横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来到布莱尔大厦的对面，漫步向西走去。他走过了财政部大楼，跟财政部大楼相邻的白宫，一直走了200米左右，已经把布莱尔大厦留在了身后，又横穿宾夕法尼亚大街回到布莱尔大厦这一边，转身向大厦走来，渐渐地接近了位于大厦西侧的警卫岗亭。这个时候站在岗亭里值班的是美国财政部安全勤务局白宫警察大队的警员莱斯列·科法尔托。在托雷索拉要到达布莱尔大厦进口处以前，科法尔托的岗亭是他必须要经过的地方。当托雷索拉向西走去时，克拉佐独自留在了布莱尔大厦的东面，他开始向大厦慢慢地靠近。而在这个行动中，克拉佐在缓步走向布莱尔大厦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在远处的伙伴，他不得不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此时他的伙伴距离的还比较远，他们要同时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攻击，这就需要他们在时间上配合的天衣无缝。而此刻布莱尔大厦正面外层保卫圈的警察们全然没有觉察到即将发生的悲剧。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这时的杜鲁门总统刚刚开始他的短暂的午睡，因为晚秋的天气十分闷热，他脱得只剩下了一身内衣。侍从们在走廊里不停地穿梭来往，正在干着他们自己分内的工作。而在一楼，总统卫队的警官斯图尔特·斯陶特在看守着通向二楼总统卧室的楼梯。下午2:15左右，克拉佐接近了布莱尔大厦东侧的岗亭，岗亭里值班的是约瑟夫·戴维逊，而这时他正在同另一位值班人员弗雷伊德·柏林聊天。克拉佐混在从这里路过的几个行人中间，轻而易举地从岗亭旁边溜过，来到了布莱尔大厦正面的台阶前。守卫在这里的是另一名白宫警察大队的警员唐纳德·伯泽尔，他正半面背朝着克拉佐，因此他没有看到克拉佐掏出腰中的手枪。而这个时候的克拉佐迅速扣动了扳机，咔嗒一声，枪没有打响。在他拼命地用手乱敲这支枪时，波泽尔才惊讶地转过身来。 当他发现这个人是刺客时，立刻伸手去摸枪，但是为时已晚，克拉佐扣动了扳机，慌乱当中子弹击中了博泽尔警官的左膝。博泽尔这时一手按着受伤的膝盖向大街奔去，一手持枪向克拉佐还击。克拉佐认为博泽尔已经被他打垮了，便转身跑上了布莱尔大厦的台阶。这时岗亭当中的戴维逊和柏林开始朝克拉佐开火，紧张的克拉佐很快打完了枪膛当中的子弹，糟糕的枪法使他再没有击中任何目标。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出现了，克拉佐在四周枪弹的呼啸声中竟然镇定地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开始往枪里头装子弹。然而也正是这个行动拯救了他的生命。楼前的铁栏杆和石质的台阶妨碍了警卫人员的瞄准，并为他挡住了子弹。呼啸而过的子弹打在了铁栏杆和台阶上，弹跳了开去。克拉佐被击中了两枪，但是他只受了些擦伤。他装好了子弹后又站起来开火，他又躲过了三枪，最后胸口被击中，摇晃着身子跌倒在了台阶上。就在克拉佐发起进攻的同时，托雷索拉也开始了他的行动。他双手紧握手枪，对西边岗亭当中的科法尔托扣动了扳机，他连发了三枪，枪枪命中。科法尔托身负重伤倒在了地上，眼看第一个目标已经倒下，托雷索拉又把枪口转向了另一个目标，白宫警察大队的警员约瑟夫·唐斯此时并没有知情，他只是在凶手走进岗亭时向布莱尔大厦西边的地下室走去。托雷索拉的枪法十分精准，他向唐斯开了三枪，也是枪枪命中。然后托雷索拉试图去援救被围攻的科拉佐，他跑向了布莱尔大厦前的草坪，向已经中弹的博泽尔又开了一枪，他的子弹再次命中，击中了博泽尔的右膝，博泽尔双腿中弹，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是他的决定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他的决定导致了冷战的开始，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但是他却差一点遇刺身亡。您想了解更多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杜鲁门遇刺之谜。 而这时出现了这场可怕的遭遇战中最后的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场面。打完了子弹的托雷索拉停下来，重新往枪内装弹，他根本没有理会受了致命枪伤躺在岗亭地板上的科法尔托。但是这位三处伤口流着鲜血的警官，就在临近死亡的时刻，竟然拖着身子爬出了岗亭，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手枪，把匕首靠在岗亭边上稳住身子，瞄准托雷索拉开了枪。子弹击中了托雷索拉的头部，射进了他的脑。托雷索拉的脸上掠过了一缕迷茫的表情，双眼刹那间呆顿无神，在跌倒之前已经死去。这场枪战前后持续了三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人们开始向布莱尔大厦围拢过来。这时在二楼卧室中休息的杜鲁门总统已经听到了外面枪声已经停息，便走到窗前向下面观望，这样一来下面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这是个极其愚蠢的行为。万一在人群中还有一个科拉佐和托雷索拉的同伴的话，他就可以有机会向总统射出科拉佐和托雷索拉曾经愿意一死换得的一枪。退回去，退回去，快退回去！在楼外大门前的警员柏林看见了总统，挥动着手臂拼命地向总统喊。此时杜鲁门总统仿佛才明白过来，迅速地离开了窗口。正是由于白宫特工处的周密安排，采取了三层的保卫措施，才确保了杜鲁门的安全，从而逃过了一劫。从实际情况来看，科拉佐和托雷索拉两名刺客经过奋力激战，始终未能突破布莱尔大厦三层保卫圈的第一道防线。而在枪战爆发之后，响成一片的枪声使得布莱尔大厦内的总统身边的公务人员乱成了一团，但是所有保安勤务人员都能够镇定自若，坚守自己的岗位。负责总统中层保卫任务的警官斯陶特守候在通向总统卧室前面的楼梯上， 当他听到外面的枪声时，立刻奔向放着手提机枪的秘密处所，拿了一挺机关枪，填满了子弹，站立到楼梯上。他事先选定了一处面对着大门的位置，如果刺客胆敢进入那座门，扑面而来的将是第二道防线射出的一阵弹雨。外面的枪战是异常的激烈，受伤的警官躺在过道上，血流满地。很多公务人员怒目盯着警官斯陶特，责怪他不跑出去救助他的同伴，但是他不顾周围那些人对他施加的那种最难以抗拒的道义上的压力，不忘记自己的特殊使命，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他的上司美国安全勤务局长赶到现场为止。美国警方事后查明，这起谋杀案是波多黎各独立党所策划的恐怖行动。从托雷索拉身上搜出的文件证明，他是该党的首脑。刺客克拉佐经抢救活了下来，并被判处死刑。后来美国国务院为了谋求与波多黎各改善关系，建议总统减轻了对他的刑罚。虽然杜鲁门躲过了这次暗杀，但是白宫还是在总统保卫方面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在保证总统及其家人的安全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杜鲁门遇刺未遂事件之后，世界上的反美势力认为杜鲁门会因此在对外政策和外交上有所收敛，但是他们错了。杜鲁门就职总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感觉月亮、星星和所有的行星都朝我撞来。但是他没有退缩，所以这次事件的发生也不会改变杜鲁门一贯的政策。 精彩绝伦， 无奇不有，光怪陆离， 惊心动魄， 世界之最，吉尼斯纪录大全， 大千世界，给你最精彩的，精彩的，精彩 的，精彩的。欢迎回来，接下来的大千世界单元将为您带来的是穿上纸尿裤破纪录的故事。23岁还要穿婴儿专用的纸尿裤，您别以为这个人发疯了。因为他要向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42195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和正在申报中的新纪录83431位数字发起挑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应用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吕超，近30个小时不吃不睡不上厕所，最终他准确无误地背诵出了小数点后67890位数字。但是这个结果未能达到他自己预先设定的背诵90000位的挑战目标。2005年9月底，吕超提出挑战吉尼斯纪录的想法，得到了校方的鼓励。校学生会10月份对吕超进行了4次测试，前两次分别有11处和4处差错，但大都集中在前20000位上。后两次测试中，吕超都准确无误地背诵或者默写了出来。2005年10月19日下午2点52分，吕超开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会议室背诵圆周率。19号的晚上11点钟，吕超的背诵持续了8个多小时。此前20000位的背诵已经结束了。到11月20日凌晨5时35分，吕超背完了42195位数字。守在休息间的同学们欢呼雀跃，为吕超举行了其本人并不知晓的小型庆祝会。20号的下午2点钟，记者看到已经整整24个小时不吃不睡的吕超，依然用均匀而平静的声音背诵着圆周率。他时不时用毛巾擦拭额头的汗水，或者边咀嚼巧克力补充体力边背诵。大约每隔4个小时，就会有医护人员将配好的葡萄糖水和淡盐水放在背诵台上。挑战这项吉尼斯纪录最重要的规则是，在多位有社会声望的见证人和数台摄像机录像的见证下，挑战者需要连续性的大声背诵，每个数字的间隔不得超过15秒钟。因此事前校方邀请了8位见证人员以及31位师生和医护人员做外围的保障工作，见证人2人一班，4小时一轮班，以确保挑战公正有效和顺利的进行。吕超在挑战前穿上了3层纸尿裤以防万一。终于在经过了30个小时的背诵后，吕超挑战成功了。他毫无差错地背诵圆周率达到小数点后的67890位，打破了日本学生1995年创造的42195位的世界纪录，并且在随后也得到了英国吉尼斯总部的确认，并且在互联网上予以公布。

长脑袋，见主播不都不乐，甭问正人，从来很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成人都做好了吗？都做好了吗？咱们外边都进来，这是咱是演节目，演节目，演节目啊。他们这个节目这幕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就是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幕，演节目这幕字说的挺重，这是咱妈真的弄忘了演节目啊。那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来云也来了，王玉宝，苍不停来，马三立也来了啊。这是咱是演节目，撕掉大鼓相声啊，这是咱骂，这骂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你仨，你们俩都坐哪哈？真是啊，外边都进来，别人追我。你们干嘛？你仨坐哪哈？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些？都坐好了啊！你们干嘛？你们俩追我吗？别追我。咱开会，开个会，咱得骂，咱得骂了啊，咱得能骂。眼睛摸，别说话啊，别说啊，坐下，别站起来，有接说赶紧走啊，出去。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先讲几句话。嚯，他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那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小胖子，这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还厂长还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也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在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那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了，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吗？厂长说了，病号四架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事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吧？下边咱们听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都不要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捣乱的吧？捣乱出家，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都给我过来，这孩子谁在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吗？抱着小孩别在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真的骂眼睛摸。咱就过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又走了。